总是一直能忘记，但我还是坚持下去吧。总是一直能忘记，但我还是坚持下去吧。我知道一直烦恼下去也绝不是办法。总是一直能忘记，但我还是坚持下去吧。坚持下去吧，总是天天都很孤单，我还是坚持下去吧。也许那一天我刷的一下咸鱼翻身了呢。总是天天都很孤单，我还是坚持下去吧。坚持下去。